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一，农历6月1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有雾，能见度不太好，驾车请注意交通安全。随着太阳升起，气温升高，能见度逐渐改善，今天白天的天气以晴为主，午后紫外线强烈，近地面臭氧浓度偏高，对健康不利，出行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要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现在这样一些路段呢有事故，东北三环太阳宫桥东侧外环方向有事故，后车排到了三元桥。东四环东风北桥南向北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到了四惠桥。西四环四季青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轻微拥堵。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进京方向持续车多，行驶缓慢。东北五环五元桥西侧临近广泽桥有事故，现场对五环双方向通行均有影响，造成平方桥至广泽桥外环、北苑桥至广泽桥西向东持续通行缓慢，机场高速和五元匝道也受到了影响。 圆明园文物的流散与归来。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展即将开展，将第一次集中展示圆明园管理处成立以来回归的37件重要石质文物，并将作为常设展览免费对游人开放。圆明园有哪些文物流散在外？归来的文物有着怎样曲折的回归历程？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走进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故事。第一道题就来了，圆明园由紧密相连的3座园林组成，以下哪一处不属于圆明三园之一呢？A. 长春园 B. 启春园 C. 静怡园。 圆明园呢即将要开幕一个展览，是流散文物展。圆明园现在有多少已经收回来的这个流散文物，那么这个展览上我们能够看到哪些这个文物的精品？另外呢，对于圆明园大家还有很多好奇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圆明园文物管理部的相关的负责人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会儿来聊一聊圆明园的流散文物。那么对于圆明园呢，您知道以下哪一处是不属于圆明三园之一吗？长春园、启春园还是静怡园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 时隔一年多，宋庄美术馆重新开放展览，首展有两个，一个是湖南当代艺术出版索引1985至2017，还有一个展览叫李路明艺术时间2005至2017。那么这次展览是由中国国家画院和宋庄美术馆共同主办的，目光聚焦于曾创造中国当代艺术出版史上多个第一的湖南美术出版社。展览展出的作品分别是湖南美术出版社1985年到2017年出版的当代艺术文献386本，另外呢还有展出了有这个艺术家李路明2005年到2017年创作的17件艺术作品。这个展览是持续到10月26号。故宫博物院公众教育项目故宫暑假知识课堂上周在故宫教育中心开展了。这个课堂呢为期6周，一共有22场主题课程，主题包括宫中好乘凉、火中涅槃景泰蓝、哇故宫的24节气、最好的黄金、清代亭戏以及穿越千年的中国风等等。课程内容涵盖了故宫的建筑、器物、宫廷生活、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学生们可以通过有趣方式多样的这个方法来了解故宫。报名信息呢，您可以在故宫宣教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寻找一下，感兴趣的家长可以关注一下。喜欢钱币收藏的朋友，您关注一下上个月横空出世的书法币，给沉寂许久的金银币市场带来了热度。8月份又有一套金银币要发行了，规模更小，发行量也更少。这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定于8月发行的中国能工巧匠金银纪念币第一组。中国能工巧匠金银纪念币和之前的中国书法艺术金银纪念币都是新发行的金银币系列。能工巧匠系列是5克金币、15克银币的小规格品种配置，发行量分别是10000枚和30000枚。方寸之间如何以精工之美体现工匠精神，传承文脉匠心呢？值得期待。2018年过半了，上半年您都读了些什么书？最近亚马逊中国发布了2018年年中图书排行榜，其中经管类图书表现还是很抢眼的。原则这本书斩获了年中纸质书畅销榜、纸质书新书榜，还有 Kindle 付费电子书新书榜的3料冠军。这也是近5年来经管类图书首次夺得这个排行榜的冠军。原则这本书是华尔街投资人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创始人瑞达利欧白手起家40多年来的生活和工作原则。紧随其后的是高难度沟通麻省理工高人气沟通课。在知识经济风行的当下，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了对知识，尤其是技能和管理类知识的渴求。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星战迷们请注意，美国迪士尼公司最近透露，系列科幻影片《星球大战》第9部8月1号要在英国伦敦开拍了。在多部星战影片中饰演莱娅公主的美国演员凯莉·费雪2016年12月因心脏病抢救无效去世，终年60岁。经过费雪女儿的同意，新片中莱娅公主的画面将使用费雪生前拍摄没有对外披露的镜头。新片由第7部《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的导演艾布拉姆斯执导。导演说，没有凯莉·费雪，我们不知道怎么给故事画上圆满的句号，我们绝不会换演员或者用动画人物来替代。目光转向日本，日本铁道公司大阪环状线桃谷站前有一家专门销售遗失物品的商店，人们在这儿可以淘到物美价廉的好货。商店老板定期参加警方举行的无人认领失物拍卖会，把竞拍到的物品带回店中出售。在日本，人们会把无人认领的物品送到警察局，物品在警察局放置3个月后，如果还是无人认领，可能就会被拍卖了。这家店卖的最多的商品是雨伞，每一把的价格从50日元，也就是约合3块钱人民币起。梅雨季节一个月就能卖出1000把。除了雨伞，手机的充电器、耳机也是相当的畅销。店主说，失物商店是失物收容所，也是让他们再次回到世间的中转站。乘坐长途航班想坐得宽敞点，怎么样才能更省钱呢？ 英国一家机构调查之后建议不妨试一试廉价航空公司。这家机构调查了多家航空运营商长途航班座位大小和腿部空间之后发现，同样大小的座席空间，廉价航空企业收费普遍低于传统航空运营商。与其全价购买传统航空运营商的宽座席，可能还不如在部分廉价航空航班上花钱来升舱。比如廉价航空运营商挪威航空飞往美国旧金山的长途航班，普通座椅的排距在 78.74 厘米到 81.28 厘米之间，以它的低廉票价比维珍航空 78.74 厘米的标准座椅排距划算了很多，所以下次坐飞机的时候您可以注意一下这一点。想让伴侣关系或者婚姻长久的保鲜吗？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研究伴侣和夫妻关系的专家开出了一份保鲜的清单，包括了10个问题，建议伴侣或者夫妻经常来对照审视双方关系和自己的所作所为。这10个问题包括：我们是否般配，我们是否有牢固的友谊基础，在我们的关系中和生活以外我们的追求是否一样，我们的预期现实吗，我们是否能看到彼此长处等等。专家表示，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包括合不来、不现实的预期、遇到事情不能一同应对，以及不能用心培育彼此的关系等等。 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北京地铁二维码乘车已经可以用微信支付了。最近地铁二维码乘车支付渠道扩增为工商银行、微信支付、支付宝以及京东支付4个渠道，为乘客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地铁出行服务。暑期想去首都博物馆参观的朋友们注意了，首都博物馆暑期的对外开放时间进行了调整，暑期每周六延长了开放时间，晚上是7点观众停止入馆，8点闭馆清场。此外呢，延时服务期间除了日常开放服务内容之外，首博还会安排学术讲座等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登录首都博物馆的官网了解详细的情况。今年的中考考生和家长也请您注意，北京中招录取工作正在进行中，明天中午12点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查询统一招生的录取结果。当天北京教育考试院还将公布参加中招补录的学校和计划，北京考试报中招特刊第9期也将同期刊发，符合报考条件的学考生呢，您可以抓住机会来参加补录。提醒考生注意啊，参加补录的各个学校的专业报考条件和要求与2018年北京市高级中等学校招生简章上发布的内容是相同的。看毕加索的画，逛青年艺术家集市，京城这个时尚文化活动的好地方您去了吗？刚刚过去的周末，西单时尚节第一次在前门北京坊举办了分会场活动，其中毕加索奇妙艺术展集中展出了梦、鸽子等20多幅画作的复制品，在露天广场还展示有几幅毕加索的 3D 作品。另外截至8月5号的每个周末，北京坊都会邀请亚洲青年艺术家以集市的形式来展示油画、水彩、雕塑、手工等艺术作品。圣斗士星矢是80后90后难忘的经典，8月2号也就是本周四下午，圣斗士星矢燃烧30年主题展将在朝阳大悦城举行开幕式。展览上动漫中优雅的女神城户纱织，还有5位青铜圣斗士、12个黄金圣斗士都会占领朝阳大悦城各个角落。那么这个展览呢，会持续到10月7号。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道光时国势日衰，财力不足，但宁可撤去万寿山、香山、玉泉三山的陈设，取消了热河避暑山庄与木兰狩猎，却仍不放弃对圆明三园的改建和修饰。今天第一道题答案就是 C， 静怡园不属于圆明三园。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1860年将圆明园复制一炬的是谁呢？ A 英法联军， B 八国联军， C 英美联军。 第一道题的答案是 C， 静怡园不是圆明园的三园之一，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那么第二道题我先看一下，第一道题 C 答对的朋友是像这个答对的朋友不少，好多朋友在因为要发图片哈，我看着有点乱了现在。那么第二道题呢，圆明园1860年是被谁复制一炬，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还是英美联军？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位居三山五园之首。近期呢，圆明园计划开设流散文物回归展，这其中有哪些珍贵的文物，他们的回家之路经历了哪些波折，今天我们就跟您一起来走进圆明园流散文物和他们的故事。那么您现在呢，如果想看到部分流散文物的图片，您可以发送01 02 03 04 05 06 07，分开发，一个一个发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您就能看到圆明园流散文物的一组图片了。来，继续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圆明园文物考古科的科长陈辉。那么陈辉您好。 大家好。 刚才呢您跟我们说到了圆明园哈这个流散文物的历史，确实是非常让人这个痛心的一段历史哈。那么从流散文物的角度来看，这个影响最大的是哪些事情呢？刚才其实您已经把这个脉络大概说了一下了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对圆明园的比较的圆明园流散文物比较大的损伤，一个是那个火劫，就是1860年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将室内的陈设包括一些木质的一些建筑进行烧毁， 那个是最主要的， 那个是最主要的。对，还有一个就是时节了，时节就是在民国，从民国开始吧，清末民国开始，一些军阀、官僚、奸商，还有周围的一些百姓，把园中的一些著名的太湖石，比较雕刻精美的石构件进行拆运，到自己的私人园林或者一些公共的园林之中，这也是对圆明园的一个大规模的一个破坏。 火劫和石劫， 石劫， 火劫的这些东西呢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但是石劫的这些东西，这个石构件都还存在着，所以我们要把它慢慢的找回来哈。 这个石构件主要是存在于以北京为主的中国境内吧。 网友红气球说，听说有很多圆明园流散文物还在海外，被收藏在国外的博物馆里，而且都是镇馆之宝级别的。 是的，这个就是和火劫有关系。根据这个英法联军当时的一些军官写的回忆录来看呢，当时他们来圆明园的时候呢，只是两三辆大车，拉着一些军备器械，但是走的时候，这个大车绵延几里，非常远，拉的都是圆明园比较珍贵的这些文物。 所以这个火劫其实不单单是很多东西被火烧掉了，其实还有很多珍贵的文物是被抢走了。 是的，是的。现在主要是分布在以英国和法国为主的世界各地的各大博物馆或者私人收藏家手中。 能举几个例子来说一说吗？ 那我就以这个法国为主吧，因为它是烧毁圆明园的一个主要国家之一。法国的他当时的法军统帅蒙托邦将军呢，曾经用了七辆马车把圆明园这些他们所谓的战利品，就是圆明园的一些 珍贵文物， 送给了进献给了当时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三世和欧仁妮皇后。欧仁妮皇后呢是非常喜欢中国这个艺术品的。这也是他就是非常支持英法联军，尤其是法军进攻中国的一个原因。他得到这些宝物以后呢，把这些珍宝呢首先在收藏在杜伊勒利宫，

正面呢就是阳面是乾隆御笔柳浪文英四个字、 嗯、 上面还前盖着乾隆御笔的一个 章、啊、 对、嗯、阴面呢是乾隆癸未年就是乾隆28年乾隆皇帝题写的一个柳浪文英诗、 嗯、 其中两句呢是石井西湖明早船玉园柳浪亦称瞻，这个就把它名字给点出来了，是仿照西湖石井来建的。 嗯， 最后一句呢是亚寺清波门那边，清波门可能去过西湖的听众都比较熟悉、 嗯、 就是杭州西湖柳浪文英的所在地。 嗯， 乾隆皇帝这个诗的意思呢就是说我在圆明园中建的柳浪文英这个地方这个景点并不比清波门那里的西湖的柳浪文英要差、 嗯、 是一样的好的。 嗯，这个柳浪文英的这个石牌坊哈，您刚才我跟大家说了，您发送01一直到07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应该是04这幅图，就是柳浪文英这个图。那么柳浪文英这个石牌坊是在哪儿发现的呢？ 柳浪文英这个石坊呢，它是在北京大学发现的。 嗯， 是1977年由北京大学捐赠给圆明园管理处的。 哦、 但是现在目前呢，只有仿额这一部分。 仿额就是头 对上面的那个 上面那个头上 对没有旁边两边的对联 哦、嗯、那两边的对联呢 嗯这就是又是一段故事了 啊， 这个两边的对联还有刚才给大家介绍过的断桥残雪也有一个形制一模一样的石坊， 嗯， 现在这些文物呢还收藏在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里， 在北京大学、 哦、 对对 那么就是这两个地方是离得很近，北大因为离这个圆明园也很近，是吧？ 对对对。 哦，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 圆明园文物的流散与归来，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1860年将圆明园付之一炬的是谁呢 ？A. 英法联军 ，B. 八国联军 ，C. 英美联军。 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呢邀请到了圆明园文物考古科的科长陈辉，带我们一起走进圆明园流散文物来了解他们的故事。因为圆明园的流散文物展呢在不久的这个将来，应该说在这一段时间呢快要开展了哈。那么另外呢，大家如果想了解圆明园的流散文物是什么样的，您可以发送01一直到07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刚才呢这个陈慧您跟我们说到了圆明园的这个流散文物里头有一个这个柳浪文英的石碑的碑额，现在已经是这个回到了这个圆明园哈，是在 1977年 就 北京大学回来的， 对，在北京大学发现的。另外现在北京大学您刚才说了还有几件这个圆明园的流散文物、 嗯、 是吧？ 对 啊，还有哪些？ 还有不少圆明园的流散文物， 嗯 嗯，比如这个像圆明园红瓷甬户的一些文物。红瓷甬户呢是圆明园一个比较重要的建筑， 嗯， 它是清朝皇帝在圆明园建的一个祖庙，供奉历代皇先祖玉容的一个地方、 嗯， 所以等级比较高， 嗯， 它所用的构件呢都比较的精美。像这个红瓷甬户，它又叫安佑宫，嗯，像红瓷甬户的华表。一对华表两件，还有红瓷甬户的丹陛石和石麒麟等等，都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园之内。其中呢还有长春园的一个半月台碑，也是乾隆御笔题写了诗文的一个碑。 嗯 嗯，还有长春园的梅石碑，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未名湖里有一个翻尾石鱼，可能很多的前去看到的一些游客都觉得那本身就应该是北京大学的，但其实不是。他的家呢在圆明园的西洋楼斜西区，就是西洋楼进门的第一组建筑、 嗯、 也是乾隆第一座建的这个西式宫苑，在斜西区喷水池正中的一个位置。 嗯，但是这些文物应该说现在在这个北京大学里头还是得到了很好的呵护的哈。 对，也进行了一些保护。 嗯，那么刚才呢在节目开头您还介绍过两件展品，一个是这个乾隆御笔的这个叫西春洞石匾额是吧、 哦、 也是这次流散文物展里头的文物之一，还有这嘉庆御笔的这个称松岩的这个石刻经，这个是今年4月份刚刚从明蒙中央回归的。 对， 而且之前也有一些文物是从明蒙中央回归的是吧？ 对对对 啊。 嗯，这个嗯这两件文物呢，这个也是我在之前说的37件文物中的不是其中的两件，是还没有 展出的两件。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这个展览其实应该是有39个展柜， 嗯， 但是如果就是近期开放呢，大家可能只能看到37件， 嗯 嗯，空的这两件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西春洞石匾和称松园刻金刻石，这个两件呢是今年4月份刚刚从民盟回归的， 嗯， 民盟中央回归的。民盟中央这个办公厅所在地呢是位于北京东厂胡同， 嗯， 它在清代的时候曾经是为一个王府， 嗯， 在1949年民盟中央从香港呢迁至此地作为自己的一个办公区域， 嗯， 民盟中央办公厅呢是一个，嗯，对文物保护是非常有传统的这么一个单位。大家知道比较熟悉的，像捐赠文物大家张伯驹先生， 嗯， 就是曾经是民盟中央的，盟员， 嗯， 民盟中央的领导呢和历任领导吧，都非常支持这个圆明园文物回归的工作。 嗯， 在80年代，他们就曾经捐赠过，向圆明园捐赠过斜七区北侧的一个喷水池。 嗯， 1985年呢，我们将其运回园中，1987年呢，在原址归位归安。 嗯 嗯，现在如果大家到圆明园西洋楼的斜西区前面呢，还可以看到这个喷水池。 嗯， 非常遗憾的是，这个喷水池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流散到的民盟中央，因为它体量比较大。 嗯， 它流散出去的时候呢，因为不好运输，被切割成了很多块是运走的。 哦， 运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虽然给它归安了，什么都不缺，但是这个被切割的这个痕迹呢，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这个是非常遗憾的。 嗯， 雕刻相当的精美。 嗯嗯嗯，但是呢，这个能够从民盟中央回归，也是因为咱们这双方有文物保护方面的合作，是吧？ 对，是因为民盟中央的领导呢，非常的支持我们这项的工作。 嗯， 今年呢，在去历年这个传统上，像80年代已经捐赠给我们一件，然后今年呢四月份又将这个乾隆御笔西春洞的石匾和嘉靖御笔称松园的刻金呢捐赠给了圆明园。 嗯， 像这个称松园的这个刻石呢，对圆明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嗯 嗯，因为这个称松园刻石呢，它原来是曾经陈设在如园，就是长春园中的一个景点叫如园。 嗯， 如园呢是乾隆皇帝仿南京瞻园建的一个中式小园林，非常的精致。 嗯， 去年呢，我们对它进行了一个考古发掘，又出土了两件文物。这三件文物呢，都曾经是嘉庆皇帝御笔题写的这个如园实景诗中的三件，等于这两件文物呢是去年发掘出土的，称松年呢是今年回归的，三兄弟在这儿聚全了， 嗯， 是非常可喜的一件事情。 嗯，虽然呢，这个明白。回圆明园这些流散文物回到圆明园是他们最好的归宿，但是据说常年和这些文物相伴，不少人在送回文物的时候还是非常的舍不得哈。 嗯，我还是以民盟中央的这个为例，民盟中央很多工作人员呢，当我们去拉运这个文物的时候， 嗯， 一些年龄比较年长的一些同事、一些领导就跟我说，就是说真的非常的舍不得，就是他当时来工作的时候，像八十年代或者七十年代末，还都是小姑娘来这里工作， 嗯， 在这里工作了这么多年，就是看着这个文物一天一天就在这儿， 就他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 ，然后现在他都快退休了。然后这个文物要拿走的是依依不舍的这么一个心情，其实我非常能够理解。所以我们圆明园管理处呢也是采取了一些措施，比如给民盟中央做一些文物的复制，做两件文物的复制品， 嗯， 然后对这个文物进行妥善的保管、科学的修复，然后公开展出，在展出的时候要设置明显的标识牌， 嗯， 来告诉人们是由民盟中央来捐赠的，采取这些措施吧，来给民盟中央的这些捐赠人吧一个交代。 嗯，网友林夏说了，北京的这个园林府院这么多，是不是也有圆明园的文物呢？只是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圆明园和别的地方的文物它有什么区别，就圆明园的文物和别的地方文物有什么区别，这个有什么基本的这个判断的一个标准吗？ 嗯，北京的园林中呢确实有很多圆明园的文物，当然这是有很多历史的一些渊源的，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中山公园。中山公园呢，它是由这个社稷坛来改建的一个公园，就在民国年间。 嗯， 在民国年间筹建中山公园的时候呢，当时这个民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吧，就曾经致电溥仪小朝廷，当时还归溥仪小朝廷来管理。 嗯， 就认为圆明园中的很多的石构件呀，包括一些太湖石啊，是没有用处的一个东西了，请求溥仪小朝廷呢来支援这个中山公园。当时还叫中央公园的一个建设， 嗯 嗯，这个溥仪小朝廷也无力保护圆明园了，就只能答应了， 嗯， 所以他运走了大批的圆明园的珍贵石刻，比如这个 一些太湖石，像青莲朵等等，青云片、太湖石，还有这个兰亭的一些玉指师的刻石等等，兰亭八柱，都是非常珍贵的。现在大家比较熟悉的颐和园中呢，也有一些圆明园的一些石刻。 颐和园中也有， 比如颐和园东宫门的一个单壁石，就曾经是圆明园红丝永护的一个单壁石，还有东宫门里面勤政殿的一个铜麒麟。原来是长春园门前的铜麒麟，它应该是一对，然后再就是被毁坏了一只，现在只剩一只了，但是也是被运到了颐和园。 还有刚才您说的这个中山公园里头的这个兰亭八柱，还有这个兰亭的这个碑哈，都是圆明园叫坐石临流里头的这个旧物。 对， 也是现在是中山公园这个景字天成这个亭子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对， 是吧？ 对，是 啊。当时这个兰亭八柱，圆明园被毁之后是先被移到了颐和园。 对对 啊。然后后来呢，这个1915年的时候，北洋军阀的重要人物江朝宗说，刚才您说了质疑这个溥仪的内务府， 溥仪内务府。 然后就把他这个说要把这个圆明园的这个兰亭碑还有山石用来这个等于是中山公园设计坛建公园，又用这些材料 是吧？ 所以这两个就都被这个放到了这个中山公园里头来。现在应该说这个兰亭碑保存的还是非常完好的，字迹也很清晰哈。而且这个八根石柱上的这个兰亭帖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是，那是乾隆皇帝从内府集了兰亭帖中比较精好的一个本子来镌刻到上面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文物。 所以其实在当时中国内忧外患不断、战乱频频的年代，兰亭碑被转移出圆明园保存，也许恰好让它躲过了劫难哈，能够保存到现在。 目前看它放在这个亭子里保存状况还是挺好的。 那么除了从著名的大学机构等等一些这个地方回归的文物，其实还有不少是普通市民帮助圆明园发现找回的流散文物，这其中有哪些故事呢？回归文物圆明园将如何处置？稍后我们请陈慧来跟我们接着聊。好，城市文化范儿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在这里呢，也要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今年的8月1号，八一电影制片厂献礼建军91周年的史诗级战争影片《浴血广昌》将在全国公映。影片以1934年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为背景，通过赖婆婆和一家五个孙子的小人物故事，再现我党艰苦奋斗的红色历史。这段故事背后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真实历史？炮火连天、硝烟滚滚、危机四伏的战场上有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年事已高的吴琼花、祝希珍老师是如何克服困难再次出山的？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又有哪些经历无法忘怀？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浴血广昌的编剧兼制片人、八一电影制片厂重大题材办主任刘英学和新闻评论员李克峰一起和您了解铁血燃情的浴血广昌。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金帐，是红，是城市，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红色警卫，快醒醒！ 有人倒地，快打999120。 我是红十字救护员，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7月30号星期一，农历6月18，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那么今天白天呢以晴为主，午后紫外线强烈，近地面臭氧浓度较高，对健康不利，出行请注意防暑防晒，同时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白天的最高气温3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5度。未来3天都没有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点31分，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南五环廊垡西桥的东向西外侧车道有多车事故，后车排队2公里。广渠路五环到四环之间进京方向持续车多，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双桥到四惠桥进京持续车多，行驶缓慢。北五环上京桥东侧的东向西有3车事故，受其影响后车排队较长，队尾排到了来广营桥。反方向来广营桥西的西向东也有一起事故，后车排队1公里。机场高速四元桥北的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受其影响，后车队尾排到了温榆桥。东北五环五元桥南向北有事故，后车短暂排队。东四环东风北桥、四惠桥、四方桥南向北各有一起事故，受多起事故的影响，东四环全线18里店桥到东风北桥的南向北目前也是全线车多。 圆明园文物的流散与归来。圆明园曾以其宏大的地域规模、杰出的造园艺术、丰富的文化收藏和突出的政治地位闻名于世，被誉为万园之园。圆明园也是清代皇室悠游享乐的地方，皇室成员们可以在河湖泛舟，在福海观赏龙舟竞渡，乘坐冰床游赏，在文园阁的藏书楼读书，在同乐园等戏台听戏，在山高水长欣赏元宵火戏，在买卖街陶醉于模拟市井街市的风情，在北远山村多驾如云等享受农桑田园水乡的景致，在西洋楼欣赏各式各样的西式水法。他们还可以在园内瞻香拜佛、登高揽胜、宴饮咏对。令人痛心的是，由于清政府逐渐衰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正是这凝聚着中国人民血汗和智慧的举世名园，竟然于咸丰十年，即1860年10月遭到英法联军的野蛮洗劫，并被付之一炬。 过后四十年，即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园内残存建筑再次遭到官僚、地痞、奸商和军阀的破坏。此后，一代名园圆明园逐渐沦为了废墟。今天第二道题答案就是 A。1860年，英法联军将圆明园付之一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圆明园流散文物《圆明园四十景图》如今被收藏在哪里 ？A. 英国 ，B. 法国 ，C. 日本。 好，我们先来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1860年将圆明园付之一炬的是英法联军。红十字就说了，过去以为是八国联军，听了广播知道是英法联军，圆明园的损失真的是太大了。没错，那么秋子呢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这个博物馆日的时候，当时我去了圆明园，站在西洋楼、大水法等废墟之前，只能欣赏到残缺的石雕，却无法想象原建物到底是怎么样的精美绝伦了，叹息叹息还是叹息啊。我想这个心情应该陈辉您也有特别深刻的这个感受哈，尤其是您天天在这里工作，能够看到原来那些精美的东西的它的影子啊。 对， 非常的可惜。对对对。那么第三道题呢是圆明园的流散文物《圆明园四十景图》如今被收藏在哪儿？英国、法国还是日本？其实刚才陈辉在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哈，所以朋友们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吧。如果知道的话，发送到我们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一起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圆明园被誉为万园之园，位居三山五园之首。近期圆明园计划开设流散文物回归展，其中有哪些珍贵文物，他们的回家之路经历了哪些波折，今天我们就跟您一起来走进圆明园流散文物的故事。邀请到的是圆明园文物考古科的科长陈辉。那么您想看到圆明园部分流散文物的图片，您可以发送01-02-03-04-05-07，每一个分开发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比如说刚才这个陈辉说到的流浪文英的这个石碑啊等等哈，很多东西都能看到。那么刚才呢也说到了圆明园这个流散文物流散的范围也很广，比如说旁边的像什么北京大学呀，还有这个中山公园啊等等哈，很多地方都有的都不知道是怎么过去的哈，有的还能找到过去的这个路径。那么除了流散于高校和重要机构的文物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些是咱们普通的市民朋友提供的这个线索，而且有些还真是靠眼力偶然发现的，是吗？ 对，是。 哎，您跟我们说说。 其实我觉得最让我觉得欣慰的是，尤其是近些年，市民对圆明园流散文物的关注度是越来越高。其中呢，很多市民，都给我们提供线索，有的还亲自把文物送过来，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其中有两件事儿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儿。一个是在去年。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上班特别早，7点多，然后呢在门口有一位先生就是拦住我，然后就要找这个负责的同志。然后我就问他什么事儿，以为一些游客，然后他就说到他开着车来的，他就打开车的那个后备箱有几块，大概是5-6块左右的城砖。然后呢我一看就觉得这个城砖很不一般，然后他就说要捐给圆明园。然后我们就稍微对这个城砖进行了一个擦洗，然后就发现其中有一块城砖上面有三个非常模糊的戳记，是圆明园三个字，那个园字已经不是很清晰了，但是能看出来，明和园这两个字非常非常的清晰。这个先生呢叫孙国栋，孙先生，他家住上地，上地地区，然后他说是自己在晚上遛弯的时候，到离圆明园不远的有一个地方叫树村，现在是一个拆迁区域，然后发现了这几块砖。他就觉得这几块砖体量很大，和咱们普通民房所用的那个红砖青砖都不太一样。然后他也看到就是上面的字，但他没认出来是什么字，他就觉得肯定不一般。由于这个树村离圆明园非常近，他就把这个砖就搬起来了，放在车的车上，然后 就运到了圆明园。他也说，如果我不管的话，可能这个砖就随着这个建筑垃圾也好，还是被人就卖了也好，就是淹没无闻了，再也找不到了，埋到地下了。然后我听了以后特别感动，然后他就将这几块砖都捐赠给了圆明园。其中这个带圆明园三个字戳记的砖已经经过我们的修复，现在在圆明园展览馆进行展出了。这个砖可能是对我们圆明园意义非常大，因为它是证明是当时清朝朝廷为圆明园这个工程定烧了很多的物料。这样带圆明园三字戳记砖的这些不太多，保留下来已经不太多了。 还专门带有戳记的哈。 对，而且现在这个孙先生已经作为一个圆明园文物保护或者文物流散文物的一个志愿者了。跟我们有长期的联系。在这个周围经常发现一些线索，也会常常跟我们联系。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好的展览什么的，也会邀请他来看。有一个长期的联系，作为我们一个志愿者。 这是其中的一块带有圆明园戳记的城砖哈。 对。 还有一些、 还有一件是两个石雕的须弥座，大家在这次展览中也能看到。我们称它为石雕的须弥座呢，其实它是一两个路灯的灯座。大家到故宫啊去看，那个故宫室外有很多的铜的路灯。它的基座是石头的，是一个正方形的石雕的须弥座。这个呢是也是一个拆迁区域，在前几年在前八家的这个拆迁中，一个姓靳的先生，靳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家里有两件这样的文物想捐赠，然后但是他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文物。但是呢他说是他的父亲当时从圆明园中拉运回来的，虽然他说不准很准确的位置了，但是他说是从圆明园西部拉运回去的。然后我们就到他家一看，就在一个小院里，就是很简陋的一个地方放着这两件文物。当时也是黑黑的，都看不出颜色来了。其实我们对他进行简单的清洗以后，发现它是汉白玉的，用料非常的讲究。而且虽然雕刻很简洁，但是非常的工整，一丝不苟，一看就是皇家的东西。然后呢这个靳先生也特别好，无偿的捐赠给圆明园了。然后我们把它运回来以后对它进行了研究和保护。它这个座呢真是因为它上半部缺失了，所以很难知道它，一般人很难看出来它是什么东西。其实它是一个路灯的灯座，这种路灯呢也非常讲究，不是说有钱家里，在清朝的时候不是说家里有钱就能用这样的石路灯。它有非常讲究，只有宫廷才可以使用。当时这个又查了一些文献，像那个和珅抄家的时候，他的罪状之一就是他越级使用了这样的石路灯。他的这些石路灯，他的后人然后也把这个石路灯捐回来了，不敢再用了，怕惹上杀身之祸。所以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这个石路灯有很有可能就像这个靳先生的父亲说到的这样，是从圆明园这个大内，也是皇宫大内的一部分啊，运回去的。在这里呢，因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很好几年了，在这里我也想对靳先生的家人表示感谢。这两件石的须弥座呢，就是我们现在认定的是石路灯的灯座，也在这次文物流散文物的展览中进行展出。欢迎靳先生和他的家人呢到我们这个圆明园来观看， 来好好的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刚才您说的这样的两件这个文物之外呢，其实我知道这几年圆明园也在这个大规模的征集流散的这个文物，而且很多市民朋友还是蛮踊跃的哈。征集了很多城砖是吗？ 对， 除了刚才说的带着圆明园戳记的城砖，还有一些是没有戳记的。 对，这个呢也其实也是圆明园文物流散文物回归的一部分。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无论是北京大学的，还是这个颐和园中的，还是这个比较珍贵的一些石刻石雕太湖石，除了这些珍贵的大型的太湖石石雕以外呢，圆明园更多的是一些建筑构件和一些不太重要的一些城砖，其实也是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的一部分，也是我们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个呢是我们近几年呢伴随着北京海淀区圆明园周边的一些村落的拆迁工作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这个是由于这个圆明园被毁以后呢，它成为一座废园了，无人管理，所以周边区域的这些村落的老百姓呢，在修建自己房屋的时候，就大量的拆运 圆明园的城砖，当然这也是一个当时人们的受当时人们的文保这个 观念 是，对对对， 没有这么 还没有这个意识，生活又比较穷贫困，这个所限，拆运圆明园的这些城砖呢，来建自己私人的房子。现在呢，这些周边区域以益木园啊、树村啊等等这些周边区域进行拆迁。我们在这些区域拆迁之前呢，就对这个村民和进行一个走访，居住的这些市民进行走访调查，然后了解哪些房子是用过圆明园的，是一些老房子用过圆明园的这些砖啊、石料等等，先做到心中有数。在他拆迁过程中呢，也和这个拆迁单位进行一个协调和商量，在区委区政府和那个街道的大力支持下，对这些文物进行回收，以城砖为主，也有一些石构件。目前已经回收了这些城砖大概8万余件了。现在主要是在我们这个圆明园西部的地区进行一个展示。未来呢，我们将挑其中比较精美的文物进行一个正规的展示。同时呢，如果可以利用呢，还要把这些构件，把这些虎皮石啊、城砖呀、石构件利用起来，让它回归到圆明园这个文物保护的怀抱中。 对，所以说无论是机构捐赠的还是市民朋友送还的，这个流散文物回到圆明园之后，大家都很关心圆明园怎么安置这些文物。其实刚才陈慧也跟我们介绍，就会进行妥善的这个保护和修复。 对对，我们这个也是为表示我们对捐赠单位和捐赠人负责，我们有这么几种方案。一个是首先要妥善保护，这是最根本的。所有的文物，无论它是这个市民捐回来的一块普通的城砖也好，还是比较珍贵的像乾隆御笔的石刻也好，我们就要放到我们文物库房进行一个妥善保护，在安全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我们还要根据它的保存状况来选择它是否进行修复。尤其是保存状况不太好的文物，我们也是要对它进行一个修复，科学的修复。首先要进行一个那个体检，全身的一个体检。说体检就是，如果说的科学点，就是科学的检测，就像我们人到医院做体检一样，采用一些先进的设备对它进行一个全身的检测。发现它一些某些重要的病害怎么修，然后呢要请北京市文物局或国家文物局的一些科技保护或者石刻方面的专家，对他提一些修复方面的建议，用专家的这个建议和我们进行检测的结果来编制修复方案，请有资质的单位来编制修复方案，然后再请这个专家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专家审核没有问题以后，然后我们要上报北京市文物局，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如果文物局也没有意见了，我们就由这个有资质的文物修复单位对这个文物进行科学的修复。进行科学修复之后，对修复结果我们还要再请专家进行一个评审，如果专家认为可以了，我们再对文物进行下一步的这个展出，如果专家认为还有不太恰当的地方，我们再次进行修复。 那未来如果大家发现可能是圆明园的流散文物，应该怎么做，怎么联系你们呢？ 这个我们也公布了一个这个流散文物的征集电话，6254-3673，6254-3673，这个是我们圆明园的一个对外公布的一个流散文物的一个电话，热线电话。我也希望呢，这个如果广大市民朋友呢有线索，也能及时提供给我们。也许就是您的一个电话就能促成一个流散文物的回归。 是。 我们接到您这个电话呢，我们也有一些工作的流程。如果您能给我们详细提供这个文物所在的准确的位置，这个文物如果您还能了解一些这个文物的前世今生的故事，当然就是流散的一些故事，比如它是谁在哪个地方运回来的，这个文物的一些照片，当然这个文物的信息您能给我们提供越详细，对我们文物回归越有利。当然我们也肯定向您承诺，对您提供这个线索我们首先是认真记录，然后呢一定会请这个鉴定专家到现场去进行一个鉴定。如果是经过专家鉴定是圆明园的文物呢，我们也会上报我们的上级单位和领导，进行一个妥善的回收，包括刚才向您介绍过的，我们有一个妥善的保管，修复，然后还有一个修复后的一个公开的展览，如果不是就是圆明园的文物呢， 我们肯定，如果它是文物，我们就会和海淀区文委啊，或者其他区域的文委文物单位进行联系， 嗯， 也不会让这个文物蒙尘，受到损伤，由这些文委这些单位呢对它进行一个保护， 嗯 嗯，但是无论它是不是圆明园的文物，是不是文物，或者哪怕它不是文物，我们也会给您一个承诺， 嗯， 要给您一个回复。不会说让您就是没有音信了，不会这样子的，也对每一个提供线索的市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哎，您再把这电话说一下，流散文物的征集电话。 流散文物的征集电话是6254-3673。 嗯，好的。我们也希望哈，如果知道相关线索的朋友能够拨打这个电话跟这个圆明园文物管理处联系哈。您没把握的话，专家来看一看，是吧？ 对对对，我们会请这个方面的，如果您是实质的，我们会请实质方面的专家，其他材质的我们也会邀请相应的国家文物局或北京市文物局的专家三位以上对这个文物进行鉴定，科学的鉴定。 嗯，好。随着一件一件的流散文物回家了，回到圆明园，我们似乎也在找回那些失落的历史和文化。文物回归的过程是一代又一代人对圆明园的关注，也是我们对历史文化的关注。也希望圆明园流散文物回归展能够早日和大家见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些历经沧桑失而复得的珍贵文物。也非常感谢程辉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您和您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谢谢您。 嗨，谢谢您，我是应该做的，谢谢。 好，我们最后来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 圆明园文物的流散与归来。圆明园究竟收藏了多少件文物，一直都是个值得探讨的话题。专家曾表示，从故宫和避暑山庄的收藏数据可以推断，圆明园文物总数保守估计在60万到80万件，说100万件也不为过。据介绍，流失文物的去处大致分为国内和海外两大类，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流失海外的文物都是顶尖的，占到了总文物的80%以上。其中大约40%已知的圆明园文物藏于法国的枫丹白露宫、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以及英国、日本、挪威等国的大小博物馆、美术馆，其余则散落在私人手里。比如圆明园四十景图是清乾隆年间宫廷画师沈园唐代根据圆明园内各景群绘制的绢本彩色四十景图，圆明园那些没有保留下来的建筑，圆明园四十景图就成了领略圆明园盛期风貌的最直观最形象的珍贵史料。1862年，圆明园四十景图被法军上校杜潘带回法国后，经过数次拍卖，最后被帝国图书馆，也就是今天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购得。这件孤品就此被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今天第三道题答案就是 B， 圆明园四十景图被收藏在法国。您答对了吗？ 哎，这么最后一道题的答案是 B， 法国。答对的朋友还是不少的，仔细听了我们的节目哈。那么您如果还想继续看圆明园回归流散文物的图片，可以继续发送01一直到07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不过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今年的8月1号，八一电影制片厂献礼建军91周年的史诗级战争影片《浴血广昌》将在全国公映。影片以1934年红军反围剿时期的广昌保卫战和高虎脑战役为背景，通过赖婆婆和一家5个孙子的小人物故事，再现我党艰苦奋斗的红色历史。这段故事背后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真实历史？炮火连天、硝烟滚滚、危机四伏的战场上有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年事已高的吴琼花、祝希娟老师是如何克服困难再次出山的？影片的拍摄过程中又有哪些经历无法忘怀？城市文化范儿邀请浴血广昌的编剧兼制片人、八一电影制片厂重大题材办主任刘英学和新闻评论员李克峰一起和您了解铁血燃情的浴血广昌。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流水它带着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等待的青春，以及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两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的初次流泪的青春。遥远的路程，昨日的梦，以及远去的笑声，在世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 前两天，有位家住丰台区的刘阿姨打进4007106108就说了，说你们家的海参我已经吃过了，很鲜也很劲道。我们家老伴说了，和饭店里的海参口感确实不一样，一尝就知道是野生的。这一盒600多块钱，价格也不贵，只是这个头有大有小，送人不太好看。 刘阿姨啊，您可误会了。鲜与鲜的海参呢，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不同于您在市面上看到的养殖海参。 是， 野生海参呢都是自由生长、自行觅食的，没有专人投料喂养，以浮游生物和海藻为食。再加上这深海冷水的温度，造就了野生海参的慢生长、慢代谢。即便是3年多次的休眠期来储备能量，可能也没有养殖海参来的大。更不可能像养殖海参一样千篇一律的肉刺根根分明。那因为每一天野生海参为了躲避天敌和海底的大型生物，都要不停的运动，身上的肉刺早就被珊瑚礁石磨平磨秃了，所以怎么可能养尊处优的大小一致根根好看呢？ 其实说白了，我们吃海参吃的是营养，而不是为了好看。鲜与鲜的进口野生海参不光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同时啊，它富含了甘氨酸、谷氨酸、精氨酸、赖氨酸等16种的氨基酸，以及海参粘多糖和人参皂苷等等，所以市面上这一盒的价格是1999元。但今天凡是打进4007106108，厂家惠民普及，单盒裸价只要699元。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5530的朋友说啊，天气这么热，爱人每天呢还要应酬喝酒，每天啊就给他做一点海参小米粥吃，他说吃的心里很舒服。还有1137的朋友说啊，现在年轻人忙了，没时间做饭，我给儿子儿媳妇呢包海参饺子吃，这一盒海参能包好几顿饺子呢， 是 不比吃外卖快餐强呀。 海参和外卖那肯定是没有可比性的，更何况今天的鲜鲜海参不仅是纯进口的野生海参，而且是一级品的淡干海参，含盐量低，泡发率高。一盒200克40多根的淡干海参的话，要是隔两天吃一根，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所以现在起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9元订购原价1999元的纯进口野生海参的机会，您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成功订购了41盒了。提醒您啊，本档活动呢只有50盒的备货，还没有打进热线的朋友一定要多按几次重播键了。4007106108，4007106108，花10几块钱吃进口的野生海参，就在此刻的4007106108，4007106108。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